诗究竟是乜嘢嚟嘅呢？针对呢个问题，人提出嘅不确定答案唔止一个，但系 我唔知， 唔知又紧抓住佢唔放，仿佛抓住 救命嘅栏杆，带你进入新诗地。 廖伟棠、 郑希辉 和你说说诗。 廖伟棠，我哋上一集咧就介绍台湾诗人吴怀臣嘅诗啦，吓，今集继续。 系啦，其实咧上一集已经睇到咧，佢作为一个即系热爱自然同埋热爱冲浪嘅人啦，佢作为一个他者，大自然嘅他者，佢点样去关照呢个自然？但系去到咧最后一辑，佢本诗集最后一辑咧，我好欣赏佢就系佢直接将自己化身为自然，佢直接咧将我啊。去掉咗，将佢一个冲浪者又好啦，一个诗人又好啦，去掉咗，就直接呢去从自然嘅角度，从宇宙嘅一啲元素嘅角度去讲宇宙，假如啊去除咗人类嘅执念嘅宇宙，係会点样去睇返自己嘅。 咁佢首先第一首诗呢就係将自己化成树。 係啦，化成一棵树，睇下佢点样写。 树，作者吴怀臣。我是一棵树，潺潺水花中我流浪，小拇指探入山涧，口诀液体的居家形式却被冰凉地抚摸出本质生物的心事。金秋第一只候鸟已见我，崖上我额日拔一寸，穿越宇宙的光子滋养我，执意将我虚灵顶敬为刚上灯塔。负质层中我是生，真菌蚯蚓埋葬虫是生，时间的分解术是生，生之记忆蒸发出勃勃生气，唯一见证了死的是谁？我是一棵树，我同时醒着，以崖上之发梢北迎禽鸟；我同时睡着，黑土层中与地球缓缓敷着三叠几的梦。 树就是吴怀臣的作品。 其实写自己一棵树的诗是非常之多的，同埋好多好出名的诗，因为比如话树呢会表示一种坚忍不拔啊，又或者是树同树之间的爱情啊，点样点样咁样。但呢首歌特别，佢一开始嗰棵树呢係会喐㗎。树明明係唔会喐㗎嘛，佢话树呢，佢话喺啲水花入面流浪。咁呢佢话佢好似一棵呢会伸出小拇指去吸啲山涧，去饮啲山涧。但跟住呢，其实呢水同埋候鸟呢都系佢嘅意识嘅一个延伸。延伸之后是为了一点呢，最有趣的就是第三段了。他说他怎样为之是生呢，其实他第三段写的是一棵树的死亡嘛，变成负质层，就是啲树枯死了之后沉在地底下面会变成负质层嘛，那会长出真菌啦，会有些蚯蚓啊虫啊过来。但他反复地强调我是生，时间的分解术都是生，因为万物最后在泥土中都会被分解啦。跟住佢话生的记忆蒸发出勃勃的生气，即系佢觉得死根本是不存在的。对于一棵树来讲，死就是生。点解呢？因为佢当佢死去之后呢，佢是会同整个地球一起， 同埋有所贡献啦，俾真菌啊、蚯蚓啊。 呢个最简单嘅理解啦，咁即系最起码你死去就其实好似上一集我讲一条鲸鱼死咗之后会滋养万物啊嘛。但系佢话咧，佢死去之后咧，佢同时醒住同埋睡着，咁佢其实同地球一齐咧喺度期待紧一个未来嘅嘢。但呢个三叠纪又系一个好耐历史嘅嘢啊嘛，三叠纪系好远古嘅时候，但系原来呢个三叠纪。佢并冇完成啊，即系喺佢嘅自然观，喺佢嘅历史观入边咧，所谓过去嘅历史唔系完成咗嘅，只不过佢仲喺度缓缓咁样发住一个梦。呢句系可圈可点嘅，即系三叠纪对于我哋依家嘅世纪嘅人，好似系一个遥远得即系不能再遥远嘅一个过去。但系其实如果对于地球嚟讲，佢仲系一个生长紧嘅，佢只不过沉咗落地层嘅底下， 咁、但係佢繼續呢就孵化住一個夢，咁、那個夢呢對於地球嚟講，地球係以億年為單位嘅，其實根本係一個好短嘅時間，但係對於人類嚟講可能已經好漫長。即係呢度佢教我哋呢係去放棄人類嘅尺度、去入萬物嘅尺度去思考呢個歷史係點樣變化的。 吓，哇！呢首树真系，我啊觉得即系同上一集我哋介绍嘅诗咧，嗰、那个层次又有啲唔同啦。 我觉得系提升咗嘅。 系呢一首啊讲树啦，跟住又讲雪喎，系嘛？ 啊，雪咧，但系唔系真系雪，系如雪。 嗯， 呢个如字好重要吓，我哋听下呢首诗。 如雪，作者吴怀臣。如雪。晨起纷纷飘然地落下，昨夜午中仍未觉的意识，分有涌动无名无人称，分有词语纷纷聚落木色之边，绝缘无一词语及身耳蜗聆听，词语告别了，行长半衰期，自在飘荡于虚空，聚落土壤静静安息。静静土层中，听大地酥满妄动地呼吸，生命中刻轻气泡一般飘起虚空，全然归于虚空，直融入直童年的住所，行流涌动的河流言之中，无一词语及身，词的葬礼紧紧拥抱你，于清晨茫茫白雪纷纷上飘的冬幕，无言可归的人子啊。 如雪，吴怀臣的诗啊。 是啊，为什么如雪呢？现实上当然都是如雪的，因为台湾没有雪的嘛。可能呢好像去年这样去到阳明山上面最冻的时候可能有些好像雪的物体。 是 但是呢其实如雪呢他讲的最起码第一样有一个很关键的词就是词语。他其实讲的、对于 一个诗人的灵感来讲，可能词语的生生灭灭呢就好似雪咁样，但系咧佢系互相嘅比喻，佢又用词语嚟比喻真正嘅落雪。咁呢个落雪咧喺后边咧，你会睇到咧佢飘荡于虚空，坠落土壤咧。其实咧又好似咧，我讲一个好直观嘅意象啦。大家如果有睇过《风之谷》呢套动画，入边咧经常有一啲即系类似菌类，好似落雪咁样飘落嚟嘅，系咩嘢咧？系地球一个净化自己嘅过程。宫崎骏的《风之谷》呢提出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概念，环保概念，就是地球本身是会净化自己的。它可能是一个毁灭的状态。它入面呢有一条大海叫腐海，腐烂的海嘛。但是这个腐是对于人类来讲的。人类觉得这些东西腐朽了、但是对于万物来讲可能是一个重新生长的温床。那入面就有经常这种好像雪这样飘落的一些菌类。咁其实呢啲菌类呢佢带俾成个地球呢係去更新佢嘅力量嘅。佢所以呢佢呢度都係咁样有一个呼应，就係话佢会听到大地喺度酥闷妄动地呼吸。即係其实大地喺度准备醒过嚟嗰种感觉。其实雪本身都係咁样，如果你去返北方嘅雪咁样。一个田野经过咗落雪之后，比如东北嘅田野呢、落咗雪呢啲农民係好开心嘅。因为啲雪咧会令嗰个土地重新焕发生机嘅， 但系点样将雪同埋呢个词语连埋一起咧？ 嗱，到最后佢咪又拉翻去咯。佢话佢用咗几个好特别嘅修饰。佢讲到河流嘅时候，佢突然间一转到都系去翻语言。佢话言之中无一词语及身啊，及身呢度咧就系、是、同雪又有关系噶啦。啲雪花飞落你嘅身嘅时候咧。好似一下子会消融咗，其实呢度呢有一个典故，就係、是、佛经入面呢结集未尽繁花着身，即係话佛祖喺度讲法嘅时候呢天女散花。然后呢就有一个人呢，其中一个学生呢身上面呢就有啲花瓣停留咗喺佢身度。佛祖就话你嘅喺人世间嗰种结集嗰种执念系未尽，所以啲花先会滞留喺你嘅身上面。我点解咁熟呢个典故呢？因为我即将要出一本书就叫花着身。因为我觉得呢花着身系好过唔着身嘅。我觉得系、有乜所谓呢，由佢啦咁。所以佢呢度呢佢话无一词语及身嘅时候呢系跟住落嚟呢系一个都几悲凉嘅境地。佢话词的葬礼拥抱住你。词语既然唔及身嘅时候呢其实唔一定系好事嚟㗎。 咁佢最后佢话无言可归的人子啊，望望白雪，呢、這个当然系会令我哋谂起呢个《红楼梦》最后嗰一幕，即系白茫茫一片，好干净嗰种境地。去到嗰个时候咧，呢、這个人子系嚟自于耶稣嘅意象，但系又指一个好似喺呢首诗入边呢个写诗嘅诗人咁样，佢无言可归。言之中语言已经讲晒了、 嗯、 所以他没有一个言语可以给他再回到他的家乡，所以呢这个时候呢其实他是放弃了自己的，即是等任由这个天地去自我更新，人已经不重要了。 是这首就是如雪，跟着我们要讲水。 水，作者吴怀臣。从你的身上吸水来我的体，流泄呕成泪。从你的身上吸水来我的体，子宫肿胀流泄并繁花盛果。我们的体是数亿数万万火水分子，是一点一滴圣灵般飘淋出我们心智，从而流泄一幕幕生与死之形象。水体内外流动，主超越为客，客化生为主，从而互为主体。一古老地层，一本山南，或一重心事，纯偶然性。舔与甩，舌头在喉与唾液游戏，求索滑脱出意义，是充满感性的耳声世界词。一切语言让水。一切海幻化的瞬时一刻，润万物者莫润浮水，从而乾坤精炼水分子最痉挛时的被教使者爱。 和你说说诗，主持廖伟棠、郑希辉。 水就是吴怀臣的作品。 水反而呢令我哋諗返佢前面嗰啲作品，因为入面呢有好强烈嘅呢个欲望意象啦、啊、对于佢入面呢呢、這个我啊係、 嗯、 一个女性喎、啊。佢、啊、因为有子宫佢话你嘅水同我嘅水之间嘅交换系唔一样嘅。当有啲水嚟到我嘅身体上面系偶然会成为眼泪。但有啲水嚟到我身体入面呢会令我嘅子宫肿胀。会喷发出繁花盛果，当然这个隐喻着一个即是人类的繁殖繁殖啦。 那 呢水本身呢都是在自然界都是起着这个生机带动的嘛。但是它很有趣就是它最后呢它用了最后那段它用了很多是带有很多性爱意味的动词啦。最后呢它其实讲的一样东西呢它说是爱驱动了这些水。它说水分子呢最痉挛时的被教使者。爱，咁其实呢作为一首诗嘅最后一句呢令我諗起呢另一首伟大嘅诗但丁嘅神曲呢、 嗯、 但丁嘅神曲最后一句又系又系咁样喎，佢话爱系驱动日月星辰嘅，佢话原来但丁写完成本神曲最后一句呢佢话原来令日月星辰呢喺度流转嘅力量呢系爱，咁后嚟呢有人就讲到呢样嘢就系话我哋依家知道我哋世界最多可以去到四维啦，我哋可以理解噶吓。第四维系时间之力嘛，咁第五维系咩呢？系乜嘢力量能够令我哋超越前四维嘅局限呢？咁咧，其实有啲哲学家认为第四维应该命名为爱， 嗯、 第五维应该命名为爱，即系好似呢度亦系亦都系话，原来系爱驱动住呢啲，而唔系话有咗呢啲水，有咗呢啲元素，我哋先有爱。而是爱已经是令他这所有的东西运转起来。 是这首诗虽然有些即是情欲的词汇在里面，但又感觉很超脱的。 很超脱，因为它里面有一部分是很抽象的，可以说是。 是 就是也都是人家说吴怀臣的诗带有知性之美。比如他有一段纯粹抽象的、嗯、就是他说主超越为客，客化生为主，从而互为主体。其实这段呢、嗯、我觉得好似过于理念啦，因为作为一首诗，应该感性啲嘅 吓， 应该具象啲嘅。 系水啊吓，跟住落嚟，我哋听听人类世。 人类世，作者吴怀臣。条条八十之老者，埋入四万万年古地层，顿灰的宇宙菜式， 多么新鲜的新鲜货。神轻扣着五十尺下地表横切面石灰岩直晶体智慧啊四肢与碳原子变性最本迷灭绝的百亿直立种。 人类世就是吴怀臣的作品，世就是世界的世，是吗？ 啊，世界的世呢其实不是那么简单。啊，世呢呢度人类世点解叫人类世呢，唔系话好似庄子人间世嗰个世，而系呢你要去返地质学名词入面世，我哋会分为咩几呀咩奇呀咩世呀嘛，世系第三类分层嚟嘅喺地质学入面。其实地质学入面系冇人类世呢种讲法嘅，只系有好多以其他一啲恐龙呀侏罗纪呀等等呢啲啦，以其他物质嚟命名，因为人类世我哋依家存在緊嘛。但是他这首诗很讽刺的，就是说假如在未来人类没有了的话，未来的智慧动物也好，或者其他的外星生物或其他东西研究回这个世代的时候，会不会命名为人类世呢？他一开始他先用一个世的意象来讲的，他说一个人已经很老了，老到80岁他死了之后，但是他埋入去的那个地层已经有40,000,000年那么老了，於是呢個地層就會驚嘆話：哇，好新鮮， 有新鮮貨。 係啦，你覺得你自己好老啊？人類八十歲好似好老咁，但係對於呢個40,000,000年嘅土地嚟講，簡直係一道好新鮮嘅菜式啊！宇宙菜式啊嘅其中加入去嘅其中好細微，但係又好新鮮嘅一點。如果去到呢個時候咧，假如以神嘅角度嚟講，佢將神將地表切開嚟，有咁多我哋。作为人类研究我们命名的什么石灰岩啊直晶体啊这些东西，其实去到最后人类都介入了其中，成为了呢灭绝的百亿直立种。直立种是不带任何感情色彩的，只是一个好像科学描述，好像人类就是人类是直立行走的嘛。于是可能在神的角度来讲，你只会被命名为其中一种。不是所谓万物之灵长啊那些等等啊，而是你是跟那些石灰岩那些呢是平衡的。 是只不过是其中一种东西啦这样。 是啊，那挺好的，这样去看之后呢你不会那么执着于另一个世了。就是这个尘世人间世你不用那么执着，你应该是要想到你会变成人类世，变成了呢地质学上面的一个概念。 人类世，最后呢我们要听听地球。 地球，作者吴怀臣。永恒的薛西弗斯幽暗中零零风切声绕圈自顾自，这星际间的自闭儿日神日日以光抚其额。 地球就是台湾诗人吴怀臣的作品。 一首很短的但是地球的颂歌啊，我觉得是。他首先呢从地球的自转和公转呢是联想到呢这个薛西弗斯的故事啦。大家如果有看卡缪呢都会知道这个薛西弗斯的神话，就是讲有个叫薛西弗斯的国王呢因为触犯天条呢就会被罚呢每日呢都推一块巨石上山。但每次佢推到上山顶嘅时候呢嗰块巨石又会跌返落嚟。呢、这个被誉为呢存在主义哲学一个永恒嘅命题。点解人类嘅命运係会咁样循环不断咁样受苦呢？佢提到一句呢叫自顾自。其实喺呢个幽暗呢、这个清冷入面呢呢种苦难呢其实有时系一种自在嚟。咁我自己都諗過呢個命題嘅，就係話薛西弗斯呢其實佢推石上山嘅過程雖然辛苦，但佢起碼可以睇下沿途嘅嘢，佢可以睇下佢上落山會見到嘅嘢。後面我仲諗呢個困境點樣咩時候會結束呢？我覺得係嗰塊石呢如果被慢慢消磨消磨，可能會越變越細，最後當塊石都消磨曬，咁咪唔存在呢個上落山呢個命題囉。呢个系我自己 都几难 的。我20年前谂嘅，其实嗰阵时我都喺度谂紧呢个问题。我以为我自己解决咗呢个问题。OK， 翻翻呢首诗咧，其实佢讲紧地球咧，佢既系呢块石，好似我哋喺个地球上边行，我哋就系推转呢块石、呢块圆球、呢个圆球嘅一个力量， 我哋系薛西弗斯，又好似地球本身就系薛西弗斯，佢喺呢个无限嘅旋转中翻翻嚟。佢话地球就好似星际间嘅自闭儿咁样。点解呢？因为地球咧目前嘅能力咧系未有能力去发现你嘅邻居。未有能力去同人溝通啊，就好似一个自闭嘅小朋友咁样，但系佢系身上其实一个自闭小朋友，佢可能佢嘅脑海入边系好活跃嘅，佢包含住好多智慧，包含住好多嘢咁样。当佢咁样嘅时候咧，佢要感恩嘅系咩咧？太阳咧冇放弃佢，每日咧都去抚摸佢嘅额头啊，就好似我哋所见到啊一啲即系特殊儿童嘅父母咁样，佢哋会更加去爱嗰个小朋友。因为呢你会觉得这个小朋友呢他不会离开你，同埋呢他其实他有他自己的世界，只不过其他人不知道，咁如果我都放弃他的话，咁即是这个宇宙的其他的星球是不会照到光到他身上的嘛。咁这里呢很感性啊，其实挺感人的，即是地球呢很孤独，但是起码呢有太阳呢每日去抚摸他。 是，其实即系我哋呢两集介绍啊吴怀臣咧，就睇佢嘅诗作，同埋了解咗佢嘅背景，觉得啊都系一个有趣嘅诗人。佢本身读政治，跟住佢系教艺术，而且一个即系冲浪嘅达人啦，系嘛，又写新诗。 系啊，我建议大家可以 search 一下佢张相啊，哇，啲肌肉啊， 冲浪嘅成果嚟嘅， 系啦系啦，真系一个好健康。因为咧，其实诗人俾人嘅形象类似我啦，都唔系。好健康噶吓，咁诗人一般系书斋入边噶嘛， 即系好以为好书生型咁样， 系啦系好孱弱嘅。但系我系第一个认识一个咁样嘅冲浪者，系一个诗人。其实我经常都会咁样谂嘅，我平时会谂，假如一个体力劳动者，或者假如一个完全好似同我哋唔搭界，比如一个时尚界人士，一个 model， 佢如果系一个诗人，佢会写咩诗呢？ 系， 因为好有趣嘅，因为佢所身处、佢所接触嘅世界、佢嘅体验系同我哋嘅体验，一般嘅诗人嘅体验系完全唔同 的。我哋希望有咁嘅一位诗人出现啦、 啊，期待吓，如果有大家收音机旁边有咁嘅诗人，不妨投稿俾我。 系，好，咁我哋两集都介绍咗吴怀臣啊，下一个星期咧，因为咧要播出香港电影金像奖啊，咁我哋和你说说诗咧就会暂停播出一次嘅，再隔一个星期再同大家见面啦。拜拜， 拜拜。 和你说说诗，编导郑希辉，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